据南朝鲜联合通讯社21号报道，美帝侵略者进行了一场向南朝鲜投入美国和驻在日本的爱国者导弹部队的训练。